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黄之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s.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啱啱咧，我哋见到新鲜滚热辣啊，就系呢个咧加泰隆尼亚咧就撞车，咁就呢一个佢自己本身呢个自治政府啦，咁啊呢一个叫普伊格蒙特啊，都几难读嘅，其实就单方面就宣布咗呢一个即系加泰隆尼亚独立啦，系嘛？咁其实咧就啱啱即系呢一个而西班牙政府咧同时间。咁就召開咗呢個緊急會議啦，就係話啟動呢一個憲法155条，直接去接管呢一個加泰隆尼亞。咁就本身成件事咧，即係其實雙方似乎都唔想嘅。咁首先就係話加泰隆尼亞啦，佢就本身就其實上個禮拜咧已經話禮拜一嘅時候咧，就原本就話有可能宣布獨立嘅。咁但係正正就係、是、呢、这、一個西班牙，即係呢、这個呢、这個叫做係馬德里政府咧，就其實就大佢啦，係嘛？喂，你咁樣做，咁咪即係接管翻成個呢一個自治政府嘅喎，係咪？然之後就俾呢一個叫做係最後通牒俾呢一個加泰隆尼亞啦。禮拜六之前， 正如前一集定係大前一集我都講就話，我話其實巴塞隆拿政府咧，即係地方嘅議會咧，尤其是嗰個主席咧，係幾聰明嘅。佢先嚟強硬，夾硬搞公投，即使唔承認違憲都好，其實我老實講，呢啲咁嘅憲法都係你定嘅啫，點係嘛？即係冇意思嘅違憲嗰啲嘢。但係佢都話佢完咗之後，其實佢應該係放軟咗，話要求對話 ，rather 定係即時咧係宣布獨立。 嗯， 其實佢都係有回旋嘅空間，但係奇怪地咧，就係、是、西班牙嘅中央政府咧係擺曬硬個態，呢、這個我完全百思不其解嘅一樣嘢喎。 嗱，呢個可以理解，呢、這個我明嘅， 理解先嚇。 點解咧？嗱，因為其實講真就係、是、喂。究竟是誰需要誰嘛？其實是 經濟問題嘛。 第一是經濟問題。經濟呢，其實如果你說加泰隆尼亞呢，他覺得即是我不覺得我需要你的。但是問題就在於其實是外面怎樣夾。我們經常說嘛，一個國家之所以成為國家，其實你要基於兩個主權。第一就是基於兩個認受性。第一就是那個國內的認受性。是吧？ 第二就是國際社會。 國際社會的認受性。即是你那個國際社會的認受性咧，其實而家台灣的情況，那個面對嗰個樽頸就喺呢度啦，係嘛？嗱，你第一樣嘢就係最大鑊嘅，就係、是、其實咧，你首先啦，就是、你嘅鄰國關係點先？就係、是、呢一個咧，就歐盟究竟佢對於你自己加泰隆尼亞獨立個態度係點咧？佢好明顯佢講到明係唔歡迎嘅。而呢、這、一個你其實講真的，你最明顯就係呢個法國總統啦，馬克龍啦，就話講到明啦，喂，我就係認呢、這個即係馬德里政府嘅啫，加泰隆尼亞唔關我事嘅，係嘛？我亦都唔會承認佢嘅，係嘛？而家去到美國啊，今日都出聲啊，佢就話呢個加泰隆尼亞係呢一個西班牙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啊嘛， 係嘛？好熟口面喎、啊，呢啲 好熟口面呢句説話，咁就好大鑊嘅喎。其實係嗱，既然如果你係冇一個國際性認受性嘅話，你自己單方面宣布獨立啊，咁而你自己呢一次獨立嘅行為係違咗憲嘅，咁你又足以令到呢個馬德里政府咧啟動呢個155条接管呢個自治政府嘅，因為確實你今次嘅公投其實係冇得到呢個中央授權啫嘛，你同蘇格蘭嗰次好唔同喎、 嗯， 蘇格蘭其實你都係經過咗 超過十年的拉鋸，係嘛？然之後就叫做係妥協咗一個時間俾佢去公投噶嘛。咁但係你今次係冇嘅。咁當然啦，其實以前間太容易都試過噶啦，喺08年都試過一次噶啦。其實嗰次咧，贊成率咧，其實都係八成幾嘅啫。咁正正就係因為今次，即係呢一個中央政府就打壓得你好犀利，所以先至挑起咗嗰啲即係支持獨立嘅人咧就反抗，咁就變咗九成幾用獨立。咁但係問題就是、當然啦，即係其實你今次嘅公投其實就嗰個投票率唔係好高，先得個四成幾。咁正正就係因為啊，其實喂，你嗰陣時搞個五區公投，你都明白啦，係嘛？你個投票率低，咁正正係因為其實唔贊成你公投嗰啲人咧都冇出嚟投票啊嘛，係嘛？咁所以其實你 成個認受性有問題， 你成個認受性嘅問題啊嘛。咁但係 所以今次加泰隆亞嘅地區議會或者地方政府都好啦，諗住偷呢一次雞，作為喺自己嘅政治籌碼咧，似乎唔係好奏效。即係你不斷喺度逼呢一個嘅中央政府，雖然你話期間有少少即係拿一拿，即係褪一褪，但係似乎到目前為止，無論國際社會，無論即係國內嘅情勢，似乎都係對佢不利。唯一嗰次我哋覺得即係全世界都會好同情嘅，就係啲阿婆阿嬸。即係走去投票，你即係 捉落樓梯， 即係嗰啲警察嚇、國民警衛軍同埋佢哋叫，即係衝入去，即係封票箱啊，推啲人落樓梯啊，打啲女人啊，成成咁樣，係有少少同情之外，其實係成個國際社會，甚至乎係即係全世界，其實都唔係好認同你呢套嘢喎。而嗰個困局就喺呢度喎，即使你褪一褪。在公投完贏了九成之後，哇，其實我們都想對話，其實大家在角力的過程裡面搞了很久。 其實你看到今次這個普爾格蒙特，即是這個自治政府，他的 body language 告訴你很明顯的，為什麼他遲遲不宣布獨立呢？即是過了一個禮拜即是都不獨立呢？就是正正就是其實他釋出一個意思，就是說喂，其實我們想傾的，是吧？但是你現在拉霍伊就說到明白嘛，我不想傾了，是吧？他就倒你，就是說喂，你就算獨立咗，咁又如何呢？有冇人認受你先？你有冇得過一個國際認受性啫？即係其實以一個最現實嘅角度去考慮嘅話咧，既然你自己本身你自己單方面獨立，咁冇人理你嘅，係嘛？喂，咁你獨立嚟講，你都冇籌碼啦，係咪？ 唔係，所以我而家覺得咧，佢係似一個叫囚犯兩難困局 啊！即係呢一個game theory，game theory 咁咧就係兩邊擺硬咧 啊！ 兩邊督大家出嚟咧，即係等於一樣啫，係咪？就係兩邊一齊輸。 嗯， 對西班牙政府亦都冇好處，因為老實講， 落唔到台啊嘛，佢覺得。 唔係你兩邊，老實講，兩邊都落唔到台啦。你平時贏個地方選舉，你都係靠呢、這個即係獨立嘅旗幟係攞啲選票翻嚟噶嘛，哥。 啊，唔係喎。嗱，其實嗰個自治政府好得意嘅，係上次08年獨立失敗咗之後，其實支持獨立嘅嗰班人反而變咗少數派喎。本身親馬德里嘅嗰班人其實係多數嚟嘅，即係只不過係去到你近排講緊馬德里政府係要收回佢嘅收緊佢嘅自治權，再講緊加泰隆尼亞地方直接加税，咁嗰啲咁嘅人先至攞獨立走去作為籌碼，希望可以傾一個靚雕翻嚟咁解嘅啫。 咁但係即使是咁樣嘅回顧歷史都好，今時今日成個即係巴塞隆拿，即係加泰隆尼亞嘅議會都係以獨派為多數嘛，或者以呢一個旗幟作為招來嗰樣嘢嘛。 你冇得揀啊，因為個 跟住就焗去公投，走去一條不歸路，同呢個中央對抗。而中央今次咧，就算你放遠少少手腳都好咧，佢只要同你即係角力。嗱，咁你就真係囚犯兩難困局咯。Game theory 喎，嗱兩個都擺硬嘅時候，就兩個都硬碰硬就輸嘅咯喎。嗱，你而家焗到佢一定要宣布獨立，我記得佢問咗佢好多次㗎，即係中央政府馬德里政府問咗呢一個加泰隆尼亞好多鑊㗎，你係咪宣布獨立？你係咪宣布獨立？佢每一次回覆都係話：我哋希望對話，我希望對話。喺公投之後嗰段時間嘅新聞啊，俾我嘅感覺就係咧死啦！你呢、這個加泰隆尼亞係俾佢逼到埋牆角。 咁而家逼到埋牆角，你淨係講啊，佢自己嘅內閣政府，你淨係講普伊加蒙特啊，或者支持獨立嘅一啲運動者，其實喂，你相繼即係俾佢捉佢坐監喎，大佬。如果你真係咁樣捉佢坐監，即係等於港狗入窮巷噶嘛？ 你係冇回頭路走。 如果你覺得 nothing to lose 嘅話，喂，咁你咪去到盡咯。系嘛？即系个情况就系咁啫嘛。 咪调翻转，其实应该系马德里政府，即系阿纳开问佢第一句嗰阵时，你已经系要答要独立。咁反正我已经攞咗个 mandate 翻嚟，无论你承唔承认都好，即系 无论几多人投票都好。 系啊，等于你英国脱欧咁样嘅啫嘛。英国脱咗欧之后，咁阿 Theresa May 咪第一时间走出嚟讲，喂，咪同你倾咯。 阿龙提醒我一样嘢，就系咧，佢即使你话嗰个公投几冇呢一个嘅民众支持认受性都好，甚至乎系违宪都好。即使你有四成幾人投票，投完之後就繼續去，冇得回頭嘅呢條路。但係你期間三番四次，人哋問你係咪獨立，我啟動155条嘅時候，你即刻話我希望對話，我希望對話，我希望對話嘅時候，即係話人哋睇穿你張底牌就係、是、基本上你都係作為政治籌碼嚟搞呢個公投同獨立嘅，我就兇你，我就兇到你。去到而家呢個位置，你逼到埋牆角，你先至話宣布獨立嘛？其實根本就係你搞得呢個公投，夾硬去嘅話，其實就係不歸路嚟。你只有一條路走嘅就，去到呢個位嘅時候，尤其是你喺中央未唔承認嘅情況之下，尤其是咁低投票率嘅情況之下，即使你贏咗九成都好，你一定要繼續去馬咯。其實而家佢就俾成個馬德里嘅中央政府係睇通咗佢呢條路。其实你是想讲数，攞多啲自治权，分少啲，即系税收，系咁简单。你包上佢讲数嘛？屌我就同你搲烂块面，我收翻你，系嘛？解散你嘅议会，要求你重选，玩到你借，等你个包仔唔好再喺度即系借机会又借呢样独立嘅议题嚟攞选票。 其实你睇欧洲报纸，马德里政府自己本身都四面楚歌噶，成日喺度讲紧佢经济唔好啊，嗰啲地方即系基建又做得唔好啊，嗰啲咁嘅嘢。即系但系问题就正正因为你而家闹独立呢一样嘢，反而系救咗佢咯。即系如果个状况就系话喂咁喂你继续去，然后再抨击马德里政府喂对加泰隆尼亚嘅不负责任嘅话，其实可能马德里政府反而变相要放软手脚噶，对翻自己。 咁嗰个情况就而家你咁点样收科咧？系嘛嗱，当然啦，即系你因为国际社会似乎系撑马德里啦，系嘛？咁但系即系佢而家都话俾你听啦，喂，如果你捉我坐监嘅话，我不如揽住一齐死啦。攬炒啦，系嘛？个情况就系咁啫嘛，系嘛？ 咪同埋你更加会引嚟更加多人嘅同情， 系啊， 对呢个独立运动，即系老共一样啫嘛。老共处理西藏、新疆、台湾嘅问题上边，佢系寸步不让。 但系问题就 系佢已经强硬作为主导。 如果你去寸步不让而唔留一个牲口俾人哋落台嘅话咧？咁其實你真係港狗入窮巷咧，咁真係變咗大家即係 反撲㗎啦， 係啊反，喂真係喂嗱，你諗下啦，嗱如果我代入呢一個獨派嚟咁去咁樣諗嘅話，我今次俾你一鑊打殘，我之後再搞獨立運動，我再搞獨立公投，喂即係其實已經係好難㗎啦。 就算啊，我嘅估計，如果佢解散咗嗰個地方議會都好，即係話要去重選都好，都係啲包贏翻曬，同埋越強硬我啲越贏。系咪还掂？你都收咗我自主权噶啦，系咪？我而家就嚟表态啦，系咪？你经济要靠我，系咪？靠我呢、這个即系加泰隆尼亚嚟搵食，咁我惊你咩啊，大哥？系咪？其他国家当然喺形势上边，梗系唔会即系由欧盟至到英美都唔会撑你啦。 其实佢都系经济上即系同开边个讲开数嘅啲国际嘅利益。即係嗰啲商業嘅利益咁樣衡量嘅啫嘛，佢同你同唔獨立冇感情噶嘛，其他啲國家，即係其實當年台灣同埋共產黨之間，開頭聯合國都係承認共產黨係好少嘅國家，少數，但係一路拼到今日咧，已經差唔多 KO 曬台灣任何一個邦交嘅國家啦。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我作為唔關我哋事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 study 嚟嘅，即係有時香港有啲人講獨立。究竟又成日俾大人問到，哇！咁你冇軍隊咁點啊？哇！如果真係加特林尼亞獨立到啦， 大家咪可以睇到咯。 唔係，調翻轉走去睇，你就係要睇清楚人哋係點樣利用國際形勢走去壓迫你原本一個好卑微嘅訴求啊。 唔係，但係佢今次咧，其實加泰隆尼亞今次嘅所謂獨立運動咧。就是冇做足準備啊嘛，其實講真就， 其實佢係一個表態， 佢純粹係諗住拗即 係拗著數， 但係控訴添啦。喂，大佬，我做咩要養埋你嗰啲窮嗰啲農業嘅州份啊咁樣 ？Exactly， 但呢個好難講嘅喎，因為其實咧嗱，即係你而家最大一個迷思就係話，其實我而家係較少嘅人，點解係即係付出更加多即係嘅財政即係支出係咪養住曬成個國家啫？點解會倒貼其他人？即係其實嗱，你記得意大利個情況一樣㗎，係咪？你就係意大利北部啊，開始喺度嘈。 有兩個省已經 倫巴底同埋威尼斯啊， 威尼斯嗰啲咩？即係佢哋就覺得喂，點解我咁有錢，我要資助你啲窮國啫？係咪？即係資助你啲即係窮省份啫？係咪？我自己得到即係得不償失係咪？即係佢咁樣諗㗎嘛？即係你如果你今次嘅模式咧，其實嗱。你成個歐洲咧都係一個好難兩難局面。嗱，如果你話撐民主嘅，話你冇理由唔即係尊重呢啲少數人嘅聲音啊，係嘛？咁但係同時間，你而家你搞歐洲大團結，而馬克龍佢所抗傷嗰樣嘢咧，其實佢自己選咗個總統之後咧，其實佢一直以嚟咧，佢都鼓吹一樣嘢，我哋歐洲要團結，而歐洲要團結咧，就成個歐洲國家化。嗱，呢個就等於咧，即係呢個英國有啲退歐派咧，就喺度嘲笑呢個歐盟。你喺度搞咩咧？就係搞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係嘛？即係美國化，等佢就即係成個歐洲就聯邦化咗佢啊嘛。咁但係你聯邦化咗佢嘅話咧，嗱，其實佢係有佢嘅道理喺度嘅，因為其實你睇翻你成個國際大勢啊，嗱，呢一個特朗普。即係佢開始就自己去收皮啦，係嘛？即係唔再去即係承擔一啲國際性或者全球化嘅責任啦。包括佢自己話咩減排又好啊，即係喺貿易嘅政策上面係嘛，又覺得要以美國人優先啊，係嘛？咁佢亦都唔去再玩呢個 TPP 啊咁樣樣。喂，咁其實你咁樣諗啊，喂，你美國人優先，咁你唔再去承擔啲國際責任嘅話，嗱，邊一個國家會崛起？嗰、那個就好明顯就係中國啦，係 啊， 係嘛？你中國咁樣崛起，而冇一個其他嘅一個即係超級大國啊，或者強權去制衡佢嘅話咧，喂，真係嘅喎，呢、這、一個叫做係逆水行舟喎，即係不進則退喎，大佬係嘛？呢、這個好大鑊嘅喎，呢、這個係 呢、這個你用西方嘅觀點覺得係大鑊啫。 係啊，唔係咁呢個確實係大鑊啊！點解咧？你淨係講我哋而家講南海啊，即係你成個亞太國家嘅呢個區域嚟講咧，自從呢一個美國撤出 TPP 之後咧，嗱你成個亞洲你嗰個話語權咪俾咗大陸咧，因為佢而家搞一帶一路嘛。係一帶一路或者亞投行佢角色就取代咗你 TPP 嘅重要性啊嘛 ！TPP 根據以前奧巴馬嘅講法嚟講咧，就係、是、話我唔可以俾大陸咧，就其實掌握呢、這個即係全球化即係國際秩序嘅話語權。而嗰啲話語權最得人驚嗰樣嘢就係話，喂，你如果你做一啲叫做基建嘅投資啊，基建嘅一啲投標啊，喂，如果你用大陸嗰套很危險喎，因為其實佢嗰套咧。就真係冇乜透明性嘅喎，冇乜透明度喎。 唔係佢嗰一套其實就係武裝殖民。如果你見到例如斯里蘭卡咁樣，佢起咗嗰個碼頭，喂，然後嗰個碼頭講緊係完完全全屬於大陸人自己用嘅啫，而且裏面仲有一啲解放軍佢自己嘅設備，係大家都唔知道嘅。呢個係非常之危險噶嘛。 係啊， 即係唔同於其他你講美國，喂係人都知道美國全球都有基地㗎啦，二戰打後。喂，但問題呢啲咁嘅基地，大家都預計到裏面發生緊啲咩事。但大陸嗰度，喂，佢你建立咗個基地，喂，慢慢就會喺嗰度起工廠做，喂，其實係另外一個帝國主義嚟 嘅。而你睇到而家嘅國際大勢，尤其係十九大之後，喂，習近平講一樣嘢啊嘛，喂，即係而家係強起來嘅時候啊嘛，你強起來，究竟你自己嘅 mindset 係乜嘢先？系嘛？喂，佢如果佢真係 唔係我有個憂慮喎、啊，即係從老共嘅角度去諗咧，究竟呢個係咪外強？中干噶， 唔系呢个好明显系噶。如果你外强中干，你系唔能够持续嘅话，你最后以乜嘢收场咧？通常就系以战争做收场啊嘛。 或者好似苏联嘅收场， 嗯， 系咪？你铁蹄处处， 咁都系个好事嚟嘅， 系嘛？喺东欧里边雄霸天下，甚至乎即系曾经 喺二戰之後嗰二三十年嚟，美國抗衡係嘛？喺意識形態上，喺軍事上，甚至乎喺即係東西方陣營裏邊嘅對抗。喂，原來最後係出事嘅喎， 係又裡面 一個骨牌就全部爛嘅咯喎， 係啊，裡面爛出嚟咯，最後咪就係、 是、係啊， 你所以都唔係好事，所以應該贊成即係、就是、支持呢個一帶一路啊，所以都係快啲死啊，大佬。 唔係調翻轉啊，其實佢一帶一路咧，你雖然話不斷咁樣有啲基建失敗，但事實上佢某程度上真係軍事佔領咗，同埋喂呢一、這個喂你諗下，喂大陸發展佢自己航空母艦，但實際上大陸最犀利嘅咩？係佢潛水艇。 嗱、你諗下習近平嘅如意算。算盤係乜嘢咧？就係、是、其實佢而家係想將呢個人民幣國際化，係、不斷咁樣印人民幣，其實等於係 challenge 緊呢個美國嘅角色，係嘛？嗱，我又印人民幣，我又即係貸款俾你，我又包辦埋你啲基建，而包辦你啲基建嘅話，我要即係你啲國民唔阿茲亞咗，唔亂咁嘈，係嘛？我咪就係推銷你一套叫做專制模式咯。如果你中國佢推銷自己嘅專制模式，呢、這個係值得所有自由世界咧都值得憂慮嘅。尤其佢而家咁講啊嘛，就話呢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嘅思想咧、其實係值得呢啲發展中國家所模仿啊嘛。 如果即係輸出埋嗰個價值。 係啦，嗱，講真啦，你作為新時代，你究竟有啲乜嘢值得去模仿啊？嗱， 大把冇。 不過國際形勢上確實係令到咧，佢而家呢一種外強中乾嗰種嘅形勢咧，係表面上睇好嘅。即係你睇過去嗰兩三年嚟，由英國脱歐到即係特朗普上台， 主要係特朗普鬆張啦。而家就係、是、 喂，其實我哋都係發覺呢、這個世界乜連英美都反智嘅大佬。 唔係，其實係咁啊，因為民主呢個制度咧，行到今時今日咧，因為其他嘢不停咁變啊，例如資訊啊，每個人本身嗰、那個。自我嘅定位都唔同晒，即係成個世界徹底咁變晒嘅時候，咁有好多人疑問啦。喂，咁呢個民主制度或者資本主義行到某一個地步，即係好多問題出現咗喎。 唔係，我哋以前相信民主嘅制度，會相信集體嘅智慧嘛，相信我哋要不斷糾正錯誤嘛。但係從你唔好話英國啦，淨係從美國呢一、這個即係民主之父。或者係領導世界嘅國家，竟然出咗一個特朗普， 咪就係咯，即係我剛才就係講個世界變咗嘛，因為即係 咪真係變成咁 咧？大家梗係啦，你即係你 好奇怪、 必定要面對嗱，一個民主制度會有特朗普，佢唔係冇變過啊，一路都係咁樣嘅。但係問題就係今時今日嗰個傳媒唔係能夠令到一啲人少數嘅人壟斷咗啊嘛，咁大家嘅諗法嘅時候，人嘅真性情就出咗嚟啦，冇咗嗰種你所謂啲左膠 理性， 理性未必係理性㗎，即係左膠未必係理性，冇嗰種大愛啦，同埋冇嗰種相對社會主義嗰種諗法，即係譬如幫助啲弱勢啊，嗰、那個細嘅州份，因為我哋同一個國家，我會義務咁樣哦，俾多啲税，令到佢哋生活到啊， 或者係喺國際社會裏面自己都要承擔個責任喺度，即係覺得有個道德責任。 即係而家越嚟越實際啊！ 即使我把口。起碼都講得好聽少少啊！即係唔會，即係背後做另外一樣嘢、一件事。 係冇錯， 但起碼把口講出嚟，係似模似樣好聽。起碼政治正確嘅嘢啊，大佬。 係 喂，而家係歪爛塊。 原因就係、 是、鬥爛仔。 原因而家就係嗰個資訊唔同咗啊嘛，因為好多好單純嘅人都聽一個教主咁樣講完，啲個個都係講真話。好憐憫咁樣嘅，咁嗰啲人就跟，咁呢個係一個好事嚟嘅喎。 所以頭先你講話老共嗰種趾高氣揚，喺而家國際社會裏面一方面搞人民幣國際化，透過一帶一路去建立自己喺世界上面嘅影響力，其實某程度上係呢一個嘅美國係造就出嚟嘅。你諗下臨尾喺奧巴馬嘅年代，都話要即係重返亞洲啦。就是、知道即係呢個即係中國嘅威脅論啊嘛， 係啊啱啊。 後期你諗下，喂大佬， 佢預示到呢個危機， 你連老共都笑你美國佬，即係取消呢個巴黎協定，係關於呢個全球暖化嘅問題。 抽水啊！屌你老味真係。 喂，俾人執喂，老共講一段外交部講嘅説話咧，哇好好聽喎、啊，我都聽完之後。 又話我哋會即係支持呢、這個 任啊，大佬 支持呢、這個全球化自由貿易噶嘛。 唔係中共不嬲外交上面咧，無論言辭定係手落言方面係 O K 嘅，同對內係奶奶地嘢嘅啫。 同意嘅， 我都係進步咗好多添，不單止。 唔係有時，尤其是我僆仔嘅時候，聽佢嗰啲外交辭令咧，對啲即係弱勢嘅國家嗰啲嘢咧，絕大部分係 OK 嘅， 是很好聽的、 嗯、 真是維護世界人民呢，即是尊重每一個人民的意願。 那你中國的憲法都很好看的。 咁啊係， 佢有冇守到？有冇守過先？冇啊嘛，問題就係 真 係 為呢個當年老毛所講嘅三分世界咧，即係啲弱勢嘅國家、發展中嘅國家咧，係即係輸一口氣 啊！菲拉咁樣 面對呢、這個即係美國嘅霸權同埋蘇聯嘅霸權嘅時候，喂，真係 OK 嘅噃，佢喺外交上，反而對自己人就好差嘅喎，大哥，係咪怕咗佢喎？ 嗯， 對外邊完全係禮義之邦。 嗯， 係嘛？我哋真係追求呢一個嘅和平崛起嘅嚇、 嗯 啊，我哋唔係要即係干預你其他國家事務嘅內政。喂，呢啲嘢完全 但 OK 嘅， 但係 好聽嘅。 但係因為佢非洲嘅另一種殖民咧、 嗯， 但係佢而家做落嘅嘢咧，即係個記錄咧，而家好多非洲嘅小國咧已經覺得中伏嘅咯，有甚至乎有啲即係佢點樣維持咯？睇下路咧，即係例如我聽一啲坊間講咧，佢最令到當地人最嬲嘅咧就係、是。佢所有嘅都用翻曬中國，就同佢殖民之後咧，就唔會揾翻當地嘅人去即係就業啊，甚至 贏到盡啊嘛，即係掠到盡啊嘛。 因為連自己都掠埋。 嗱，其實佢真係一站式嘅。嗱、 嗯， 第一站式就係其實嗱，你冇錢咩？我借埋錢俾你。嗱、 嗯， 你冇技術咩？我又輸出埋技術俾你，係、嗯、嘛？ 你冇人咩？ 係啊，我又俾埋人你。咁但係佢就變咗就係其實你如果我去你呢個國家投標。我要即係要參與你呢啲咁嘅基建嘅話咧，佢所有嘢俾曬你。咁但係問題就係在於啦，而家西方有一種講法就係叫 debt diplomacy， 即係呢一個債務外交，係、 嗯、 嘛？就係、是、嗱，呢個我有一個比喻去講俾你嘅。嗱，我最近睇呢一個咧，即係叫做係反黑啊，反黑就係講其中一個黑社會大佬咧，就喺度開呢啲咩模特兒公司。咁啊，氹啲靚妹啊，喂，你想唔想做明星啊？係嘛，你就明星夢啊咁樣。嗱，咁但係咧，你想做明星唔係咁容易嘅喎、啊，係嘛？又要影相，又要化妝，又要著衫，又要做嘢，係嘛？ 嗱， 咁啊，即係如果你想做明星嘅話，唔係唔得。咁但係咧，就其實你要即係要出錢啦，係嘛？你要投資啊嗱。你如果你自己本身你做你做明星成功嘅係嘛？我又介紹阿華仔俾你拍戲嘅係嘛？哇！你一舉成名，即係你平地一聲雷，喂呢啲錢喂源源不絕係嘛？你之後就一定回到本啦係嘛？值得嘅。 唔係，所以從另一個角度嚟講， 唔係咁大問題就係話，如果呢個幻滅呢個希望幻滅嘅話，佢之後會點樣做呢個黑社會大佬？你還唔到錢喎，咁點算啊？買你落火坑啦！ 嗯， 系嘛？咁样填数咯。 唔系，但系佢从另一个角度嚟讲咧，佢、啊、其实而家成个一带一路，甚至乎喺个国际政治嘅舞台上边，都系透过呢一个嘅经济同埋外交嘅手段咧，系建立自己喺国内嘅政治嘅权威。佢系透过呢一样嘢， 同埋呢个梗系 去模糊咗即系国内人民嘅事实。 啊，呢、這个一定系啦。 唔系呢样嘢咧，佢某程度叫聪明噶、 啊， 因为确实13亿嘅地方。点管啊？吓，系咪？喂，对老共嚟讲，揸住一支旗嘅啫，就民族主义。 嗯， 而喺国际舞台上建立能够同美苏抗衡嘅力量咧，对老共嚟讲系重要 的。唔系，你要想睇翻而家咧，中国个入边佢嗰个 portfolio 系点样咯？ 所以头先你讲嗰啲问题，佢完全唔 care 噶。 佢梗系唔 care 啦，因为 喂嗰、那个只系一个手段。 如果 系建立共产党喺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乎我哋叫中国嘅地方里边嘅。絕對嘅統治嘅一個手段嚟嘅啫，你好明顯睇到嘅。而家佢啲做法，開頭學你話齋，我當純粹用經濟啦，開頭蝕俾你， 蝕俾你咯， 係嘛？你就debt diplomacy， 你個講法就係話最好你蝕多啲俾我，以後我就即係嚟食你，係嘛？即係同美國當年嘅所謂嘅我哋左交批評嘅帝國主義一樣嘅啫喎。系嘛？我影響你嘅政治，跟住我透過我哋個所謂嘅跨國公司嘅投資，系嘛？你又冇嗰啲技術，又冇嗰啲人才，又冇嗰啲資金，咁我咪掠奪曬你嗰啲地方嘅資源咯、 啊。你找唔到數，我賣你落火坑。但系賣你落火坑呢個意思喺邊度咧？就是、起碼就喺國際上面嗰個影響力咧。我喺呢個聯合國啊，我起碼買咗你張票先。你冇錢還係嘛？咁你不如喺聯合國入邊還啦，係嘛？即係起碼嗱，呢、這、一個就等於擴大咗佢自己的影響力版圖啦。另一樣嘢就係話咧，如果你自己國內即係覺得喂你係變咗中國嘅附庸國嘅話，唔緊要嗱。習近平好高瞻遠矚嘅，而家 你見到《金融時報》話佢即係哇，可能會輸出呢個專制模式喎、哦？點樣輸出專制模式啊？你而家睇翻互聯網嗰個情況，咪就係咁樣咯，係嘛？喂，互聯網啊，哇，嗰啲咩中國天眼啊，係嘛？即係或者係你自己嗰啲咩支付寶實名制啊，將一個人全面管控，哇！你嗰啲個人信息啊，全部都一目了然。 喂，所以咧，我最後總結嘅時候咧，我都相信咧，當年我記得好似係拿破崙 啊。 曾經講過咧，就係、是、你唔好搞醒咗呢一隻咧，係咪叫沉睡嘅獅子啊？ 係， 係嘛？用獅子嚟形容嘛？你搞醒咗佢咧，其實唔單止係對國際有好大嘅威脅嘅，真係唔止嘅。而家你從而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 啊，嚇、啊！我你背到啦，終於 四個部分嘛，其實難背嘅，屌仆街！喂，呢四個咁嘅詞匯組合埋一齊咧，就係、是、真係一隻沉睡嘅獅子。佢醒咗嘅時候咧，即係咬鬼 Q 嚟嘅大佬，咬柒嚟嘅大佬。喂，其實世界係驚嘅，所以當年咧就我覺得係好慘，係咁俾人恰，係咪？八國又聯軍，大佬打英國又輸，打英法又輸，大佬場場都輸。某程度上可能好事嚟嘅。即係令到我哋所謂呢個民族係識得自省嘅，知道自己係不足嘅， 唔止啊， 知道自己係追唔上呢個世界潮流嘅， 嗰啲文物仲因而 keep 得到啊！如果唔係揸我剩係咪？ 去曬凡爾賽宮係嘛？ 佢毀滅曬都冇咗啦！你諗係咪？ 喂，某程度上一個好事嗱，而家就係似係醒咗啦，醒咗就係變成一個世界威脅啦，即係中國威脅啦，大佬。咁我哋點樣自處呢？其他地方係咪？ 而我哋香港其實係呢個自由世界嘅前緣啦。其實係 你諗下，即係我哋而家嗰種法治制度啊，其實係相對公平同埋即係保障到我哋自由。咁但係如果即係習近平覺得你而家喂，我而家係自信到我將呢一套咧專制模式輸出國外係嘛，輸出呢啲發展中國家。咁你香港究竟有冇垂範作用咧？究竟有冇同國際接 軌 嘅必要咧？ 冇噶啦！如果配合翻我哋第二節嘅講法，佢根本而家連政改重提呢個政改，即使落三道閘，我而家我連三道閘我都唔俾你，我都唔俾你香港人，亦都唔需要借你嚟做垂範作用。亦都我自己搞得掂台灣，我甚至乎而家世界我都影響緊嘅時候， 同埋鬥爭思維去國際化啊嘛，而家即係你西方嗰個用沿用嗰啲價值觀就全部推翻曬， 啱啊！佢輸出佢自己嘅價值啊嘛，即係所謂東方嘅威權主義啊嘛，其實就係當年即係新加坡嘅李光耀喺度輸出嗰套嗰啲嘛， 邊有文明 亞洲嘅價值啊嘛，你唔好將你西方嗰套嘢套喺我哋即係亞洲人身上邊啊嘛，一模一樣嘅啫。但是當然啦，新加坡梗係你冇資格輸出價值啦。你個地方舊咁咁細，屌你同香港競爭都即係爭緊決咁就係有時有一段時間，而家你叻過啦，係咪？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哋睇住佢呢只沉睡嘅獅子醒嘅時候，我哋開始失去耐性，因為佢借香港而家呢一個嘅地方嚟上下其手之餘，仲係令不斷喺度加緊。咁我哋點樣咁點樣去自處咧？其實呢一個係一個罪犯嚟嘅，喺佢嘅角度嘅罪犯啦。以前佢就攞香港呢一個一國兩制能夠保持呢個地方嘅資本主義制度，甚至乎係有相對嘅即係自由嘅地方，話俾人聽我係一個開明嘅地方。而家到今時今日，佢唔 care 啦。 嗯， 我唔需要借你香港嚟做呢樣嘢啦。你香港人唔撚要嘅，我就唔撚俾你咯。 嗯， 你而家再要翻嗰三道閘，我都唔撚俾你啊！ 俾爛塊面啦， 佢真係搲爛塊面嘅。 嗯，我成日形容咧，就係 Terminator 嗰塊人皮咧，去到第三集唔係第二集已經剩翻個機械啦嘛，佢都唔使扮人嚟嚇你啦。 系， 因为有绝对的优势就系咁噶啦。 唔系咁个原因系在于你连英美自己，唔系即系连欧美佢自己都唔掂啊嘛。你睇翻即系头先讲紧加泰隆尼亚独立事件咁样，喂，即系佢要欧美国家佢压抑呢一种咁样嘅独立活动都无所不用其极嗰阵时，喂，共产党咪大条道理用反港独？喂，其实大家系同一条拉嘅，佢 同一条拉， 系啊。 所以我嗰阵时候对于即系香港嘅本土派。完全無視呢個中國嘅形勢同埋呢個國際嘅形勢，我咪覺得好笑咯。 嗯， 喂，其實大家都係企一條 line 嘅咋？你諗下英國都好怕，即係呢個北愛爾蘭、蘇格蘭獨立， 即係西班牙有個加泰隆尼亞，係嘛？即係大把地方都係鬧緊獨立嘅時候，其實大家作為一個中央政府，都唔會衰，即係嗰種民族嘅分裂，你唔好話民族嘅分裂啦，即係土地嘅分裂、國土嘅分裂，都唔會發生喺我嗰個年代身上邊啦。我成為呢個國家嘅罪人啦，民族嘅罪人啦，大哥。你想好似當年即係蘇聯成個東歐陣營咁啊，或者好似藍色埃夫咁樣散發啊，係咪？我哋搞下搞下歐洲國家杯。點解打極都好似咁多隊波嘅？就係因為分裂啊嘛。 當然個背後係同民族有關啊嘛。 係。 即係你唔可以抹殺曬呢樣啊嘛。其實加泰隆尼亞都係㗎，即係唔係淨係經濟嘅喎。佢本身係前俾佛朗哥選咗幾鑊㗎嘛。 係。 即係呢啲因素就係分裂，即係嗰個獨立嗰個元素嚟啊嘛。咁我哋香港同埋中國，喂喺文化上我哋的確係唔同民族㗎嘛。即係如果你當呢樣民族，即係因為冇一個形容詞啊。咁所以你講咗僆仔，我又覺得佢哋係有權。提出呢樣諗法嘅，佢雖然係戇交，佢咩都唔識，但係呢個係好似 唔係我最擔心，我唔係唔同意我哋有咁嘅諗法。喺咁嘅時代背景裏邊，我哋會咁樣嘅自然反應係一件事。但係你係咪喺羽翼未豐、未有國際支持嘅情況之下，或者係無視國際個政治形勢之下，你亂咁提出一啲不切實際嘅幻想？ 我覺得 正如我的政綱說帶大家去月球享受人生一樣而已，是沒有分別的，是沒有分別的。 我覺得是策略的問題，這個不是原則的問題那麼簡單，是個手段問題。面對現在的國際形勢，老共表面上的強盛的時候，有時候我們是不可以進退失據，這個是我一路不是改變了立場，不是我保守了，而是我們知所進退的一個地方。你看今天我們一節為什麼會由加泰隆尼亞開始講國際形勢，再講英美或者是跟中國之間的角力，再拉回過來香港的時候，就大家知道這一套東西 it doesn't work。 而這個是我們要警醒的，不是不同情，不是不了解，不是覺得我們是共同的民族，所以我們大家一起攬住死，或者我們即是中港融合，大家即是溝談它。我不是認同這些，而是我們在爭取的過程裡面，是不是可以將這些東西是完全是否定了它？ 其實當看不到，你說獨立運動呢，你永遠是不能不面對一個問題，就是你獨立之後怎樣跟這個本身這個母體那個關係怎樣和平相處，呢個好緊要。你任何獨立運動，你唔行，唔能夠唔答呢個問題。其實你等於香港啫嘛。你香港獨立咗之後，如果你同佢嗰個叫做係經濟嗰個關係係咁密切嘅時候， 係完全冇影響。 咪首先唔好講咩獨 就冇問題嘅， 唔好講咩獨唔獨立先，即係兩個地方你要。點樣傾個deal出嚟，就係講緊喂，我要負擔啲乜嘢？喂，你要即係我有啲咩權利同埋責任？ 一定要講數嘅呢樣嘢。 係啊，你要界定清楚。而家係講緊，例如你加泰隆尼亞就係話，喂，大家其實當初只係講緊減税嘅就可能。但點解去到呢個獨立運去到呢個獨立運動嘅原因？喂，其中一個理由就係話，喂，你加泰隆尼亞喺傾呢個deal嘅時候，佢冇爭取到國際社會嘅支持同埋理解，先至令到大家覺得喂，你喂突然間爆出嚟咯。我咪唔理你咯。 同埋最惨就系你行一步企硬嘅，对方就又企一步企硬，其实越拉越远。本来你其实可能系纯粹系倾嗰20%同10%嘅对比，你又想讲呢条数啫，吓，不如你直接讲呢条数啦。 咁但系而家你就系、 是，即正如我哋，其实我真系想多少啲自治，想继续维持一国两制，香港人有选举特首同埋立法会议员嘅权利，唔好拉咁捻远啦。搞嗰樣嘢先啦， 所以永續基本法就有智慧咯。 我哋有啲人嘅講法就係話，我哋有啲人嘅講法，我哋唔係同意嘅就係，你諗住以為借呢樣嘢嚟壓佢，係輸。 咁但係你而家你雙方嘅反台已經搞到係一發不可收拾啦、 連今日曾鈺成都講啦，佢話而家最大嘅問題在於兩邊係不能夠坐低係好好地傾兩。嗱，老共都輸㗎。香港人會輸，老共都輸， 大爆啊！ 不過難講啊，咁睇多幾日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 case 嚟，可以大家全世界學習。嗱，譬如你講翻西班牙咁直布羅陀，唔知你熟唔熟咧？直布羅陀好奇怪，佢不停咁攻投，攻投好多都係九成以上咧，都唔想俾呢、這個 西班牙 政府。唔係，不嬲就係佢嘅地方嚟，佢就等於羅湖橋以北咁樣，南邊就係直布羅陀，後面就係西班牙。但係咧，俾英國統治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舒服服啊，開心啊，相對即係個朵好似好聽啲咁，好過西班牙。 喂，正如你當年福克蘭都係㗎， 嗯， 到今日嘅福克蘭都係㗎， 嗯， 佢都唔想獨立㗎，佢依然想依附英國㗎喎。 咁啊，但係問題就係頭先想講，佢哋公投好多鑊，但係因為佢唔係一個世界焦點咧。咁但係又得過且過，咁而家咧英即係曾經咧都中央一樣，同啲口吻一樣，截你水截你糧，你個咁細嘅地方，睇下你點撲街。咁但係英國人咪運啲嘢食俾佢，運啲船，即係交著住呢個情況好多年。 但係而家加泰隆尼亞個情況咧，就變咗一個完全孤立嘅情況。係 啦，冇錯，因為冇英國啊嘛。係 啊。 咁但係其實點解諗下點解？即係西班牙會有咁嘅國運呢，咩，原因呢？即係對歷史方面， 所以我覺得加泰隆尼亞呢個獨立運動呢，作為一個即係最新近嘅一個個案呢，我哋係要 study 下嘅。 嗯，係啊，因為我哋真係 即係我哋對國際政治嘅認識即係太過膚淺，而佢呢一個嘅例子即係俾到我哋其實一個好好嘅教訓。你爭取嘅方向係乜嘢？你嘅手段係乜嘢？你怎可以在同一個龐大的力量，甚至乎沒有國際支持裏面是同你角力，這個是近似我們香港的 case 的， 所以永遠呢，即我不是等緊一些東西，即我覺得即一班有希望的人集結，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呢？似乎是沒有什麼先例的，所以這個我們即好好學習和要留意，就是這樣，即說這一節就希望大家留意一下究竟是會怎樣的。最大分別就是呢，西班牙都是一个民选国家，佢对国际咧都要有面，都要 都唔可以太过分， 有人权， 即系都唔可以派兵入去。 系啦，咁我觉得呢个就反而最同中国最大分别就喺呢度 咯。嗯， 好啦，今日嘅时间哇都爆晒钟啦，真系， 每次都四十分钟啊， 我由醉做到醒咗， 我由醒做到醉咗，我好快去做。 OK， 好啦， okay. 多谢晒各位，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